概兩年前到啦。咁當時我就同我講依家嘅老公，講小男朋友就一齊泰國旅行。 係。 咁邊間酒店我唔記得噶啦。 但係邊度嘅？ 喺泰國。 喺泰國邊度？曼谷定係 芭提雅邊度？ 應該是芭提雅那邊的， 是 的。那那件其中即有一晚住芭提雅的酒店啦， 嗯， 那都你知道其實酒店去跟旅行你就通常都很緊迫時間的嘛， 嗯， 那我就習慣性呢我就會即將啲嘢放好，那第二日起身我就會即就咁拎就可以走得的啦， 嗯， 那那晚一樣是這樣的習慣。那點知第二日朝頭早我瞓醒朦朦朧朧咁啦，我就去廁所。咁去廁所嘅時候咧，咁發覺就踢到啲嘢喎。咁，就見到我朋友嗰對鞋咧，就喺個廁所門口，好整齊擺喺廁所門口。咁跟住我已經諗，即係冇可能啦，因為我好記得就係我係會擺咗喺嗰個梳妝台前面嘅。 但會唔會夜晚去洗手間所以咁 踢到咁樣？ 咁我就即刻拍醒佢問啦，當然係。咁，佢就可能唔想我驚啦，佢就冇啦，唔知啊，咁就唔睬我啦。咁我就都算啦，因為其實我就覺得太奇怪啫，咁我就冇理佢啦，我繼續去廁所。咁跟住去完廁所出翻嚟嗰陣時咧，咁佢就繼續瞓緊覺，咁我叫佢起身啦。咁佢去完廁所出翻嚟就就攞衫著啦。 係。 咁攞衫著嗰陣時咧，因為其實我哋不嬲都即係其實泰國聽咗好多啲嘢噶嘛，都驚嘅。 嗯。 咁我哋嗰晚就瞓埋同一張牀，但係即係你知分床嗰啲床好細張噶嘛。 係。 咁我哋逼埋一齊瞓噶啦，唔理。咁但係佢瞓嗰佢我哋冇瞓嗰張牀咧，就係埋牆嗰邊嘅。 嗯。 咁就發覺啲衫咧就係好似俾人坐過咁啊。 即係巢嘅。 係扎到實實嗰只。 嗯。 好實淨。咁即係已經又覺得 奇怪啦。 好奇怪，即係再驚都驚啦。 嗯。 咁跟住我哋其實又有食煙嘅習慣。 嗯。 咁嗰晚即係通常都會即係喺房裏面食煙啊咁啦，咁跟住就佢就突然間問我：喂，你琴晚食煙做乜咁小心啊？我咩唔小心啊？佢就話我瞓嗰個位咧， 嗯， 就有啲煙頭喺個床單嗰度， 辣窿咗， 冇窿㗎，即係壓到實一實嗰只啫， 壓 到成張床單都係煙灰。 係， 咁跟住佢話你背脊有冇嘢啊？跟住我睇睇我背脊咧。好多煙灰㗎都。 點解佢會無端端講你背脊嘅？ 因為 你瞓 落去嗰個位係咪？ 係啦，因為我瞓正嗰個位就係咁啱有啲煙頭喺度。係。咁但係即係喺背脊嗰位，你知你冇可能咁樣屈隻手埋去整熄支煙㗎嘛？ 唔係，同埋你都唔會整自己啦。 係啦，咁同埋最奇怪就係我冇瞓，即係我冇痛醒咯。咁但係即係泰國就太多呢啲嘢，咁其實跟住我哋個旅程都即係驚咯，都即係就係嗰個酒店就其實住咗嗰晚之後就冇住，咁就都有去咯。 但係跟團去噶嘛係咪啊？ 跟團㗎。 係咯，你冇問翻個團嗰個領隊咁樣？ 咁其實個領隊就佢之前冇同我哋講咯，咁佢後屘我哋就同咗佢即係略略提過呢件事，佢就話其實佢以前帶團咧，佢都即係佢不嬲帶團都唔會同啲團友講㗎啦。係。咁但係我哋同講完之後咧，佢就話佢哋嘅習慣咧就會入到房咧。 嗯。 就話將啲鞋咧，就踢開嘅啫， 即係踢散佢咁。 係啦，即係就即係就當好似話俾裏邊有啲嘢聽啦，就話喂，我哋入嚟啊咁樣咯。咁但係因為之前冇同我哋講嘛，咁我嘅習慣性就係即係中意擺齊整啲嘢咯，咁所以就唔知道咯。係 咪咁樣惹咗上床啫？咁講啊？ 佢可能即佢又唔會特登咁講啦，因為點會特登即係話我哋會唔會咁樣惹到咯？ 不好在就係話咧，淨係俾你見到一啲都幾唔尋常嘅事件啦，就冇真係話騷擾到咁樣啦。基本上嗰晚係咪？ 冇㗎，但係即係我諗呢件事就即係我就要做最怪嘅一件事咯。 哦，咁當然怪，你就算點食煙都好，冇人辣喺自己嘅背脊裏邊㗎嘛，係咪咁講？ 係啊， 係咪先？同埋兼且你冇醒到喎，少少熱都應該會醒啦，係咪先？ 係啊，同埋你張牀咁逼㗎嘛，冇逼你冇可能即係整到自己你都唔會瞓，即係唔會嘈醒咯。 嗯。 咁我讲翻嗰阵时我做空姐嘅，咁就去新加坡啦有一次。 嗯。 咁我之前就啱啱系做咗冇几耐。 系。 咁嗰阵时可能做咗冇几耐新人咧，咁偏啲房通常去到最后都唔系咁好啊。咁点知有一次咧就即系上司咧嗰间房通常好啲，即系套房嗰啲啦。 系。 咁嗰间酒店就好好嘅，咁无端端偏咗俾我，咁咪觉得好奇怪啦。咁后嚟我自己又冲凉啦，咁我就不嬲都好惊嘅，咁我就开晒所有灯啊。收音机啊，全部嘢都全部开晒。咁我去冲凉嘅时候，全身湿晒啦，又洗头咁样。跟住突然间咧，一时间咧，全部所有电啊，同埋声音全部冇晒。咁样我都冇办法，要即系硬出去咧，逐盏灯开翻啦。咁已经惊到死啦。咁但系我都要冲凉啊嘛。咁连续咧再冲一阵，咁之后咧又系咁样。咁相同事咧，即系发生咗七次喎连续。咁到后嚟咧，我再冲完凉。咁出到去啱啱电视机对住床嘅，咁我喺个床侧边咧，就突然间啲灯就冇熄，净系啲声就冇晒，咁我就听到卜一声，即系好清脆听到卜一声，咁原来我发觉咧，我戴嗰个玉观音咧就断咗烂，即系个身咧直情喺一半嗰度咧，玉观音有成两三寸咁长，好厚咁， 无端端断咗啊！ 无端端喺一半嗰度断咗，即系我听到卜咁样啦，就望下地下。点知咧条链断咗，咁跟住玉观音喺一半嗰度断咗，跟住我好惊，惊到不得了，跟住就即系你个眼咧望落地嘅时候，咪即系周围啲范围都会个唔觉意望到噶嘛，咁跟住望到床嗰度咧，又即系有样嘢喎，咁原来再望清楚咧，原来系有个人咁样样咯，即系有个女人，咁系即系类似那一粒系。即系冇乜嘢喎，又系即系一个人坐喺度咁样样咯，喺张床望住我，咁我就大嗌啦。咁嗰阵时就即系可能着得好少衫啦，因为一冲完凉出嚟，咁我就即刻着衫，就即系走去搵隔篱房啲同事咯。 系跟住咧， 当其时点？ 咁跟住冇啊，咁都即系同啲同事讲咯，喊咗成晚，但系都要挨咯。 喂，但系你见到嗰个女人咧，一路坐喺你张床铺嗰度咧，冇喐过嘅。 佢就坐喺度，即系个样笑笑口咁样咯。 佢有冇望你啊？ 佢有望住我笑啊，即系好似觉得好似玩我咁样咯。 哦，即系其实可能咧，会唔会令到你跟住又唔敢翻去？会唔会觉得你系骚扰紧佢咁样？系啦，会唔会咁样咧？ 因为我觉得其实嗰个房都奇怪，因为嗰啲套房通常都即系唔会话轮到俾我哋瞓噶嘛，同埋我哋全部都自己一人一间房嘅。 系。 咁后嚟。到嗰晚就成晚冇瞓，同啲同事一齐咯。 咁你之后仲唔敢翻去瞓啦？系咪已经？ 系啊。嗰次咧就去韩国嘅。咁去韩国之前咧，嗰啲同事个个都话，如果譬如话入到去间房咧，有一朵红玫瑰花咧，插喺花樽嗰、那个茶几嗰度啦，就系话咩纪念之前可能有人喺嗰间房度死过咁样样。 嗰啲记号嚟噶。 吓，咁我哋就其实每次去韩国都好惊入到房就见到嗰啲花嘅。 啊，黎小姐，我想问系咪一个韩国嘅一个习性嚟噶呢一样嘢？即系其他地方就唔会有呢种传闻噶。 系啊，定系韩国啦？ 系咪住韩国任何一间酒店都系咁噶？ 系啊。 哦，我未听过。 点解会有个记应喺度咁话俾人听啊？ 因为之前系我哋嗰啲其他啲同事，即系我哋全公司都知噶啦。咁其实每次去韩国都会即系记一记咁样咯，即系记住个心咁样样。 系。 吓，咁跟住去到咧，我点知真系啱啱去到咧，真系有支花插喺茶几嗰度。 咁点算啊？ 喂，哇，咁我跟住即系想换房啦，跟住换唔到爆晒。咁我就好记得住16楼噶。咁因为嗰晚。夜機去到咧，嗰個係好凍咧，同埋係想搬翻嗰間酒店嚟噶。咁跟住入到去冇得換房，咁因為好夜去到，咁所以我哋一早走咧，第二朝，咁我哋就好少話問翻其他啲同事住幾號房噶嘛，因為都唔使出街咯，因為起咗瞓覺聽日就走噶啦嘛。咁我就冇問到，咁點知我就即係好驚啦，咁跟住我就幾經辛苦咧，就問翻嗰個酒店經理，就問佢即係點解我嗰個房有黐花？咁跟住佢就即係解釋唔到，咁佢一路不停解釋，就話佢嗰層16樓呢，成層都係嗰啲類似 VIP 有啲咩會員先住嗰層， 即係尊貴啲，可能係咁樣嘅。 咁就話嗰層樓其實可能有當20間房啦，即係每一間都會有嗰啲花嘅。咁我就話就算係呢，我都好想換咁樣囉。咁跟住佢即係死都唔換，咁冇辦法啦。咁嗰陣時都係11點零12點，咁跟住我就冇辦法之下呢，我就 住啦。 我就攞咗一支花呢， 連 埋花 樽咧，我就擺咗出去門口走廊，離好即係離幾間房好遠咁樣樣，擺咗去啲房與房之間中間咁樣。 但係嗰記號嚟嘅啫，你拎到咁遠都冇用嘅喎。 但我即係我唔想見到。 即係心理上面安樂啲啦。 係啊，即係我即係想唔想喺間房度啦？ 有冇事發生咧？ 咁跟住嚟，我隔咗陣間聽到啲聲咯。咁我跟住開門啦。咁點知發覺嗰枝花咧喺我門口嘅前面咯。 嚇！有人幫你拎翻嚟啊？ 係啊，有人即係我唔知點解無端端喺翻門口前面。 但點知係你咧？ 係咯，就係我就唔知啦，即係因為出嗰陣時走廊冇人噶嘛。 唔係喎，但係你嗱，你之前你同嗰啲酒店嘅員工講過噶嘛，係咪先？咁你然後跟住又攞咗啲花出去，佢咪估可能會唔會係你咧？又或者知道咧？ 咁但係佢都冇必要話，即係夾硬又要攞翻嚟個門口擺前面，即係我一開門嗰支花係直情你 喺門口咁樣， 係貼住道門擺咁樣。 咁跟住點啊？仲有咩？ 咁後嚟我就唔理佢啦，閂門，即係費事又擺喺第二度。咁點知即係成晚都冇瞓啦，就驚。咁到到第日咧，我就同其他同事訪問佢哋住邊層樓啦。點知全部都住16樓，咁佢哋都冇花喺間房咯。 哦，得你有啫，即係呃你咯，其實咁講。 係咯，即係呃我咯，但好彩就冇乜嘢咯。 喂，咁但係邊一個攞啲花咧擺喺你門口咧？ 我真係諗唔到啊！ 哦 我真係諗唔到啊！ 喂，但係如果佢呃你嘅説話，就好明顯咧，嗰度有一定有一啲事咧係不可告人嘅。是不是這樣是不是如果不是他沒必要騙你。 他即是我覺得他即是隔硬都是要擺回來我那間房的附近咯。即是他又未至於說要敲門拎回來那隻。 喂但黎小姐你會不會總知得多一點這個情況就是為什麼會插著一些花就代表著即是那間房啊。 喂那不是知道的為什麼會這樣那些人不是都認得那些房有問題咯。 是啊。 是咯為什麼這 樣但是真的不知道啊因為我們的同事個個都是這樣說的所以我們去新韓國都如果一入房覺得有即是有些花喺度就好麻煩咯。 仲有冇可以講下其他啲國家有冇擺啲咩嘅記號喺度啊？仲 冇啊！不過我就仲有一個好短嘅。咁我去到英國咧，咁通常就逗留4日嘅，咁就每次咧都係住同一間房，就唔會轉酒店噶啦。咁同埋我即係心理上，我哋會覺得咧，去外國英國啊或者歐洲嗰啲就冇咁驚嘅，東南亞會驚啲嘅。咁 以為係啦 即係好舊嘅間酒店就但係就冇乜嘢嘅咁後嚟住咗拉屎嗰晚啦第二朝就走㗎啦咁我通常因為自己一呢咪帶好多譬如護膚品啊嗰啲洗面膏或者消毒水嗰啲啦即係我就特別帶得多嘅咁可能都有7-8支咁樣即係咪即凍喺度擺喺洗手盤隔離嗰位啦咁就日日用咁樣咁點知後嚟到拉住嗰晚咁第二朝起身啦咁我居然發覺咁執嘢啦提早少起身咁我發覺呢無端端所有嗰啲洗面膏啊消毒水所有嘢呢都開曬蓋同埋呢接到冇曬係接喺洗手盤嗰度啦。 會有人入過嚟咩 冇人入過嚟㗎我哋鎖門㗎嘛。 但就算有人入嚟都唔會做啲咁再無聊嘅事啦係咪呀都係 啦 所以做乜為咩啦都唔知做乜。 我真係唔知呀即係我冇辦法囉咁樣。 但你夜晚聽唔到有聲嘅。 聽唔到㗎。 即係你大一大。 我嗰間酒店我覺得住得幾安心㗎。因為你下意識呢你瞓咗第一晚冇嘢就覺得 係呀。 跟住都冇乜嘢㗎啦嘛。咁就係好彩呢就係拉屎嗰晚即係第四日最尾先發覺囉。如果 走啦跟住 呀。 咁點呀即係支曬喺個洗手盤度即係你乜都冇㗎喎。即係佢倒曬出嚟用㗎喎。 冇噶啦，即係洗面膏啊、消毒水嗰啲，全部居然即係知道係即係冇曬，牙膏都冇曬。 喂，嗱，唯一咧冇可能就係夾硬解釋嘅，有冇夢遊先你？ 我冇噶，即係我覺得我唔會咁樣做咯。即係我唔可以話十成肯定，但係我就即係印象中冇咁做過。 咁啊奇怪啦，即 係 係咪一啲反斗嘅嘢出嚟搞搞你咧咁樣？ 咁我又問翻啲同事，咁啲同事又冇乜嘢咯。 咁你仲敢唔敢住啊？呢間酒店你話即係住得咁熟絡啦，又話有安即係幾安心啦。咁而家點啊？仲敢唔敢再住啊？下次去？ 唔敢㗎啦，但係有時你做嘢都冇辦法咯。因為以前其實我哋公司就係兩個人一間房㗎。 但 係 點解而家一個人咧？ 咁點知後嚟公司即係發覺有啲同事即係偷嘢咁樣，即係費事麻煩咧。咁就後嚟夾硬編咗每人一間。 即係反而係咁樣。 係啊，反而變咗即係一人一間，有啲唔驚嘅咪覺得冇乜嘢咯。但係我哋有啲好驚嘅，咁撞到 熟同事就可能會一起睡、啊、但是有時你一班機呢有很多國籍的人，即可能他每個國籍是一個空姐，那你不是禁熟呢又未必撞翻呢，那人家未必想跟你一間房。 對的， 喂，但是挺慘的，一兩個人是怕被人偷東西，一個人是怕、啊、會不會撞到靈體，那都挺大心理壓力的、嗯、無端端啊這樣一直都出 門。還有一次、去高雄又是假的、如果譬如說你去到一間房呢，通常是兩張單人床的，咁我哋嘅習慣咧就另外一張床咧一定係唔會整亂佢，同埋唔會擺啲嘢喺上面咯。 原因咧？ 因為即係下意識會覺得留翻嗰啲床俾其他人咁樣樣咯。 同埋都有人聽即係講過話，就算你入去住咧，都唔好亂搞啲嘢嚇。即係你用一張床就算啦，費事將啲嘢就劈到亂曬，就唔好希望咧就即係點講平息佢嘅情緒啊。 我其實會唔會嘅意思係留翻一半地方係俾翻佢，即係話其實你租借一半地方住嘅啫咁。 即係人咁講過啦。 Okay. 因為我哋都唔會鬥第二張床咯，同埋我哋係唔敢開衣櫃咯。 唔用衣櫃啊，直情。 我哋唔用衣櫃噶。 個個都唔用嘅咩？你哋？ 唔用噶。 點解咧？ 因為覺得嘢成日你會覺得開到門好驚噶嘛， 即係嘢嘢聲咁樣啫，或者唔知裏邊黐埋啲乜嘢嘢。 係啊，咁有一次咧喺高雄嗰度咧，嗰、那個櫃咧好怪嘅，即係裝修嗰啲入邊咧好古舊啊，同埋用啲藤嗰啲櫃噶。 哦。 下只文木。咁你成晚咧都噗噗即係好似個門閂唔實咧。開下閂下，就唔係話開到盡嗰啲，即係開少少又閂，開少少又閂。我成日咧都驚到咧瞓唔到覺。 無端端即係出聲嘅咁樣嘅。 又唔出聲，咁又即係又冇辦法咯，即係又可以點啊？ 我首先回應咗頭先嗰位小姐講高雄嗰度先啦。 好。 是因為我個80年呢就去高雄那裡旅行、 嗯、 又是入去住那間酒店呢、 嗯、 又是入住到去呢又是很得意的，有一朵玫瑰花、 哦、 有個花樽仔裝住的、 哦、 那就有一對門神、啊、即好像人家的門口、左右那些門神呢 貼、在哪 裡、啊、是啦，那就在個花樽那裡一起擺在那裡的、 哦 就那就那那個門神就是聖誕卡那麼大張的，咁咧，跟住咧就有本聖經喎、 哦， 就喺側邊打開咗放喺度、 哦，打開添啊！ 哇，即係你一入去就打開啦， 係啦，打開喺側邊嚟嘅喎。咁、 嗯、 我哋本身係基督教噶嘛， 嗯、 我哋覺得好奇怪咯，點解又有玫瑰花，有對門神， 嗯、 又有本聖經， 好唔拉更咁件事， 呢度梗係唔妥啦。 係 啦、啊，我哋去逛旅行嘅嚇，咁 好彩咧，咁佢有啲朱古力俾我哋食。即係放在枕頭度，我哋知道唔錯，就食咗粒朱古力瞓覺咯。 即係啦， 哦，安樂啲瞓 啦， 係 啦， 咁變咗我哋都冇事發生。 喂，其實佢擺曬嘢喺度噶咯，話明俾你聽咁啊， 話明㗎啦， 係咯， 佢仲喺高雄嘅大街大巷嚟㗎喎。 哦，不唔係喎，朱古力好多地方都有會擺㗎喎，係啦，啲酒店都會 有， 係啦。 但係佢嗰間酒店咁得意咧，而且佢本身係大街大巷。 嗯、 即冇理由會即係話咁邋遢咯， 嗯、 但係你見到佢嘅嘢咧，你變咗咧就個心知道係唔係好妥啦， 咁 所以我哋咪食粒朱古力瞓覺。 但係好彩冇事發生啊嘛， 食嘅， 嗯嗯， 啲有啲暗，即係都唔係暗喻啦，擺明話俾你聽係有事嘅啦，即係咁講嚇。 韓國嗰度嚟噶， 哦，韓國 係。咁跟住後尾，我哋四日裏面呢有頭嗰兩日呢係唔同酒店， 嗯， 其餘嗰兩日呢就係、是、同一酒店嚟嘅， 係。 咁件事係發生應該係第二晚嘅酒店嘅， 係。 咁嗰間酒店我唔係好記得嗰啲名，因為係囉唔係好記得。咁我哋成班人啦，咁一齊入住咗酒店，咁有兩對姊妹啦，咁佢哋啱啱抽證呢尾房嗰啲鎖匙㗎， 嗯， 咁跟住係啦，咁佢哋一入到房呢，佢哋就話聽到啲有人搲牆聲㗎。 搲牆聲都係指甲搲咁樣啊？ 係啊係啊，咁佢哋搲開頭佢哋唔覺，因為佢哋一入去就開電視嗰啲㗎啦。 係。 咁即嗰陣時啲聲就會比較細啲囉。 嗯。 咁跟住後尾佢哋即係沖完涼啦，咁即係熄燈瞓覺嗰時之際呢，咁佢就發覺越搲越大聲。 嗯。 仲要係喺度系瞓唔到觉， 即系好肯定喺房里面嘅。 系啊，因为埲墙出边已经系冇嘢噶啦。 咁但系你有冇肯定，即系譬如边一埲墙啊，咁近窗啊，近边度啊咁样？ 唔系近，即系墙嗰边嚟噶， 墙角 系墙角，但系墙嗰出边已经系 即系楼下嗰啲嚟噶啦，一定唔会有人经过或者行过咁样噶， 即系冇可能有人凌空咁喺度搲 出嚟先， 即系唔会系隔篱房，唔系啦，一定唔系， 一定绝对唔会，因为系唔系隔离房嗰嗰埲墙， 走廊嘅墙， 系啊系啊， 你有冇尝试即系？装下咧，可以讲下，勇敢啲。 唔系我嚟噶，系对姊妹嚟噶。 对姊妹。 咁但系佢有冇尝试咁样做法？ 冇惊啦，已经系 惊 啦。系啊，太惊啦，已经跟住就即刻打电，即系即刻冲，一个已经即刻冲开，冲出房，开住开大个门。一个就喺房里边打电话俾个领队啦。咁跟住后屘个领队就上嚟睇下究竟有咩事啦。咁上到嚟之后咧，系冇声噶。一啲声都冇噶， 好咁奇怪。 系啊，跟住后屘咁就话，即系个领队就话，你哋自己疑心重啫咁啦。咁佢就走啦，个领队咁走到去就快即系搭 lift 之际啦。咁佢哋两姊妹又同一时间听到声， 系 咁即刻个家姐就即刻拉个领队，即刻拉翻佢入房听啦。 吓， 咁个领队听到非常之清楚，今次就一齐听嘅，咁 一齐听到啦。 系啦，一齐惊，跟住就。个领队就话：咁我帮你哋换房咯。咁第二日换房啦，系咪即去到个即即刻换帮佢哋换房？咁嗰个酒店嗰度啲人咧就又肯即刻帮佢哋换喎。但系又冇讲咩事俾佢哋听啦。 但系唔肯，你有冇追问先嗰两姊妹？ 我唔清楚，因为佢哋到最后第二日一朝早一齐食早餐嗰时咧系。讲翻咯嗰件事，咁跟住咁我哋同行咧都仲有四个朋友噶， 系， 咁嗰四个朋友都一模一样，都系同一日，都系同一间酒店，系听到嗰啲声，但系嗰四姐妹咧就唔系住美房噶， 系住咩房？普通嘅啫， 普通嗰啲啫， 但系永远都听到一啲指甲搲墙声， 系啊，指甲搲墙声。 喂，但系冇话有一个譬如话领队咁样，佢自己走落去问下嗰啲工作人员，究竟会唔会 有冇咩传闻？ 冇，个领队都同我哋一齐惊啦， 系嘛，都唔敢啦已经。 系啊，唔敢啊，因为嗰个领队好细个嘅啫，都系。 哦，即系可能嗰啲 part time 太长啦，咁样啊。 佢话俾我哋听，就系做咗几个月嘅啫，但系。 咁但系好惨，大家都可以面对到呢个问题咧。你话如果一个人听，都仲可以当，哎呀，会唔会太攰啊，或者咩嘢？ 不都好彩，即系冇乜事发生，就听到啲声啫嘛。 系啊，但系嗰四个。同團友咧就冇換房，因為佢哋係都聽到，就係因為驚聽到，所以就開到個電視機仲大聲冚過佢哋啲聲為止咯。 喂，咁但係直情個長時間嘅程度咧，聽到啲音樂咧，即係嗰聲咧，會唔會係直情係點講啊？一路總之佢坐喺間房裏邊就一路有。 係啊，不停有噶，所以佢哋話嘈到瞓唔到覺啊。 咁但係有冇意思，或者會唔會即係有啲突然間唔止指甲聲，直情有啲影像咁樣喎？ 咁佢就話冇即係冇影像，冇乜都冇。 喂，但係點瞓覺啊？咁樣你喺咁驚嘅房裏面，即係講真瞓兩個鐘你都唔得啦，何況瞓一晚喎。 係啊， 住一晚定係住咁多晚？ 定係住咗一晚，但係第二晚我哋仲驚，因為第二晚去到第二間酒店嘅時候呢，我自己好鍾意抄嘢嘅，咁我抄嗰啲櫃桶囉。 哦，即係你鍾意打開櫃桶。 係啊係啊，因為我會睇下有啲咩 你見到啲咩啊？ 咁我睇到本類似聖經咁嘢囉，咁但係佢係囉，一本紅色㗎， 即係類似，但係你唔肯定 我唔肯定，因為我一見到嗰啲咁嘅嘢，我已經擺返落個櫃桶出嚟。 其實會唔會係泰文嘅聖經啊？ 有冇打開嘅聖經啊？ 唔係，係英文嘅，我一路揭過一嘢，跟住我即刻冚返囉。 但係你唔肯定佢係聖經嚟嘅？ 我唔肯定，因為我冇好詳細咁睇。 咁其實冇嘢嘅喎，可能係佢嗰間酒店嘅宗教信仰裏面擺低咗一本咁嘅嘢。 係啲房燈係住開頭嗰間房咧，係第一日嗰間房咧係好光猛，跟住就越住就越暗。 但是會不會嗱這個呢，我覺得即是冷靜一點先，會不會問一下酒店的員工的燈是有問題的， 或者他是這麼柔和呢？ 是啊，即是其實怕你殘親你啊。 但是跟住你住了一本紅聖經那個酒店有沒有什麼事發生先？ 哦，沒事，但是那兩姊妹又就慘一點，就抽到頭房。 那是怎樣 啊？跟住酒店不肯給他們換咯，那他跟住跟其他的團友一起睡咯。 但其實都是聽到聲音而已，以來的 trip 個個都驚咯。 那唯有一樣東西的，就是自己有沒有做些什麼，我覺得又不需要驚的。但有時的聲音呢，我們當一個這樣的解釋，即是很久之前已經有很多朋友都說了，老人家 周慈文话听到啲波子声啊咩声，其实有权咧就系好隔几间啊，甚至乎隔两层楼啊传落嚟嘅声，你就当咁样解释咯。 嗯， 就好过咧谂住哇会唔会喺墙外边啊有嘢刮啊咁奇怪。 同埋有啲人讲笑话，心田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啊。 吓，呢样嘢好紧。 即系其实信念都好紧要啊，就算 even 即系就算你就算听到都好，但我又冇犯你，亦都冇做啲乜嘢，我唔需要惊咯。 嗯， 应该有咁嘅念头嘅。但如果你話越驚嘅時候，都好奇怪哦！依間酒店聽完，第二間酒店又有， 咁樣即係跟 住，好吊住咁樣喎，吊住佢喎。 聽到瞓唔到覺，佢哋日日都即係黐住啲其他團友同一間房。 哦，咁嗱，唯有咁樣做法咯，咁唔會驚咯，即係唔會影響個旅行心情咯。尤其是如果你咧，尤其是怕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就即係你會越嚟越驚噶嘛，佢亦會越嚟越強嗰啲聲。令到你更加驚嘅。 不過諗可能未必啲酒店嘅問題咯。如果你講好似嗰兩姊妹即係吊住嗰兩個姊妹，哦，即係去到第二間酒店。咁其實你 total 呢個去泰國唔係韓國嘅旅程住咗幾多間酒店㗎？ 住咗三間㗎啦。 哦，三間酒店。 咁 係得兩間定三間先？ 第一間冇事咯，其餘兩間都有事，仲要係、 哦、後尾嗰兩間有事。 喺漢城入邊喎啲酒店。 但係嗱，翻到嚟香港呢兩個姊妹，即係有冇同你聯絡啊？ 我哋未約出嚟，諗住要約出嚟嘅都。 嗱、啊，你不即係不妨咧，就試下問下佢，究竟仲有冇問題？因為如果有問題嘅話，可能就自身有問題啦，基本上都。 嗯 咁咧，我就想回應頭先第一位女士，佢咪話五日韓國團，跟住喺酒店佢見到本聖經，好驚睇到一頁都唔敢睇啦咁。 係啊，即係佢唔肯定嗰本係咪聖經。 見到本紅色嘅類似 書本咁樣啊 嚇。咁我咧，我本身喺航空公司度做空中服務員嘅，咁、 哦、 所以我一個月裏面起碼都有十零日係住酒店嘅咯。咁亦都去過世界好多唔同嘅地方嘅酒店咯。咁我自己覺得，除咗日本之外咧，就其實全世界所有酒店每一間酒店都會有一本聖經，咁就所以我覺得嗰位女士唔使太擔心、因為我自己就從來都唔會揭啲聖經嘅，因為呢、這個就唔係話cool 嘅習慣，係我自己嘅習慣咯。我覺得個感覺就好似你去一間大廈，咁你無端端人哋對面有冇嘢掛出嚟，你又要掛啲三叉八卦咁殘住人哋，咁人哋即係無端端驚動人哋，又唔係咁好咯。我自己感覺係咁咯。 係嚇，咁、你嘅經歷咧？ 我就好彩，咁我做咗，其實我做咗好多年噶啦，咁就冇乜特別嘅經歷，只不過係有一次咧，我就 feel 到但見唔到，咁喺台北，咁我哋因為啲 flight pattern 咧，如果12小時停留12小時以下嘅咧，我哋就會住機場酒店嘅，如果12小時以上咧，我哋就會住 downtown 嘅台北，咁我嗰次咧就係、去台北 downtown， 咁我就好熟嗰間酒店，因為我一來我做咗好多年，二來咧我就好中意做嗰個 flight， 咁我成日都 swap 嗰個 flight 嚟做嘅。咁嗰間酒店咧，通常因為 crew 咧就酒店咧，其實間間酒店都係嘅，就唔會亂咁編啲房俾你嘅。其實間間酒店都係有幾層樓咧，編嚟編去都嗰幾層樓俾你嘅。咁我哋嗰間公司咧住嚟住去都係住七樓啦、十樓同埋二十樓嘅。咁但係嗰次咧，零零舍舍成 set crew 得我一個人係編咗十五樓喎。咁、我就都不以為意嘅，我仲同其他 crew 講話，哎呀點解今次咧就會編十五樓啊？幾真係執到啦，住啲客正正經經住翻間客房睇下點嘅先咁樣。咁點樣知咧？嗰間房咧，一開咗道門咧入去咧，我就覺得係好暗好暗，因為我開門第一件事就著燈啦。 即係感覺都唔好啦，已經。 係啦，咁因為我係好熟悉第二啲酒店，我就冇咁熟咯。嗰間我係好熟，因為我成日都去噶嘛。咁我都知嗰間酒店其實平時都係暗，但係就不至於暗到咁咯。咁我第一個感覺就我自己同自己講，唔係使唔使暗到咁啊？唔係啊咁。跟入到去咧，我都未擺得行李咧。咁全間房啲燈咧不停咁眨喎，咁我就已經開始覺得唔對㗎啦。咁但我又唔係話十分太驚，因為我仲未除衫，又未即係我覺得如果我要走都仲走得甩㗎啫。咁我就於是擺得行李，咁我就再試下熄咗嘅燈再著翻啦。咁著翻之後都係咁眨咯。咁跟住咧我就真係覺得唔得啦。咁我就諗住要落去換房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都有少少擔心，就係佢哋唔會換俾我哋咯。因為通常酒店咧未必一定會換俾 crew 嘅，因為佢哋會覺得你哋，因為佢哋會覺得我哋公司同佢哋簽咗合約，咁我哋個 rate 係比其他房係低噶嘛。 哦，同埋工作人員咧，多數都要走咗啲客先啦。 佢又會覺得咁你自己裝就啲啦，咁嗰啲咯。係啊，咁但係咧，同埋嗰間酒店咧，我哋住咗咁多年咧，都好知道咧，嗰間酒店啲工作人員咧，其實亦都同我哋唔係真係成日都可以咁合作嘅啫。咁但係佢好奇怪啦，同佢講咗咧，佢馬上咧就換咗間房俾我咯。咁我就呢個係我唯一一個我自己 feel 到有嘢嘅經歷咯。 哦，即換句話，可能嗰個酒即係個酒店本身可能都知道有啲嘢唔同。 是我覺得是 喂咁就夾硬逼你住咯，好似 嚇。你唔出聲咁咪你 慘喎。 係啊，我都唔即係我就會覺得好好彩咯，佢肯換俾我，因為我覺得 因為其實以前呢都有很多同事下去換房，但是他這間酒店通常不會換給你的。 是 啊，咁頭先我想講翻咧，就係我哋公司因為有咁多人啦，淨係計 crew 咧都有成5000多6000人咁，咁裏邊咧就一定有好多故事。其實我自己做咗成7-8年咧，其實聽嘅故事真係唔少咯。咁但係亦都係好難會你會真係遇到嗰個第一身嗰個主角咯，永遠都係聽翻嚟嘅咯。咁最近咧，我聽到個故事咧，其實都幾多人講，同埋都幾驚嘅咯。 係點㗎？ 咁又係發生喺台北嘅喎。 台北嘅。 咁咧就係台北某間機場酒店咯。咁我哋停留12小時以下就會住嗰度㗎啦。咁呢間酒店咧，由我入行至到而家咧，都係不停好多故事嘅。但係因為佢咁多故事咧，所以咧。我從來未聽過一個同事咧，佢話可以喺嗰度咧瞓到咁安樂，就一啲都唔驚咁咯。 唔係啊， 係啊，嗱，因為其實好多原因嘅，嗱，一來就係我哋停留嘅時間就得幾個鐘頭啦，咁即係已經你係會影響到個心情，就係你又驚第二天唔夠醒， 生理上嘅問題係 啦 係 啦， 接受嘅， 係啦，你又驚唔知醒啊，又已經係擔心又瞓唔著嗰啲咁。 係。 另外咧，嗰間酒店就真係個個都。是真的很多故事個個都說不定的，那真的又加上這些真的經常都睡不著的。那 就是即有這樣的機會的。 我自己做了8年，我未試過在這裡睡得 著。那可能因為真的短 flight 啦。 那個同事呢是日本人來的，我聽回來的版本呢就說他拿著那張key card 進去開門。咁呢間酒店咧，就是、會將個 key 卡用個套咁套住，即係好似電話卡咁，嗰個套上面有你個 room number 嘅。咁其實我又唔知點解咁樣咯，因為 for security reason 就唔啱嘅咁樣就。咁但係咧，佢上到去咧，開插咗好多次都開唔到喎。咁當佢想走嘅時候咧，嗰道門咧就開咗，但係就唔係佢開，係入邊開出嚟嘅喎。 哦，咪倒轉咯。 係啦，倒轉開入去咁樣咯。咁但係就唔開曬，開咗少少門罅咁樣。咁咧入邊咧就係完全黑曬嘅，佢睇唔到嘢嘅。咁淨係有一個女人突咗個頭出嚟，咁咧嗰把頭髮咧就。佢冇講到幾長，但係佢就係話嗰個頭髮，佢耷耷咧個頭嗰個頭髮咧就是、向地下咁啦，遮住咗塊面。咁咧個日本人咧就同佢講，佢話嗰個女人就首先講咗句話 ，This is my room， 呢間係我嘅房咁樣。跟住日本人就話唔係喎，嗱呢間係我嘅房，嗱我有鎖匙，咪我有個 key 卡嘅，咪個 number 嘅喎。 係啊，同佢研究呢個問題啦。 咁跟住個女人咧就再講一次 ，This is my room， 咁好難咁就閂咗道門啦。係。咁個日本人咧。忽然之間，即係佢一路對答嗰陣時咧，佢都唔覺得係有嘢咯。咁佢閂咗道門之後咧，忽然間咧就會覺得係真係唔同啦。於是佢好驚，好驚。咁跟住咧就衝咗落去 lobby 咧，話要換房啦。咁嗰啲人咧又係完全唔需要解釋，唔需要理由咧，即刻換咗間房俾你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做呢行係會成日都聽到呢啲故事。 呢個梗係要換房啦！你明明間房係真係分派咗俾自己一個人住嘅，點可能有嗰個女人喺度？ 即係話不明物體開門俾佢。 係啊，咁但係佢話啲 reception 係冇即係冇 double check 究竟係咪真係人住咁。 但係係咪肯定啊？第一係啦，係咪 reception 佢哋嗰邊係咪 double check 錯咗咧？另外一樣嘢，第二樣嘢就話會唔會係佢行錯樓咧？自己 我諗行錯樓就唔會啦，因為嗰間好聽個 key 係真係有個 room number 喺度，同埋我哋做到。做得呢行嘅咧，日日都住酒店，應該就唔會咁烏上上嘅。我覺得就，不過我自己就覺得住酒店嘅嘢就最好都係入去打個招呼，講聲話你喺度工作。 喂，咁你經常會唔會有個習慣㗎？即係你出 trip 咧，會唔會係敲門，即係敲三下，然後跟住話即係我入嚟啦，即係住幾多日啊？即係有冇咁嘅習慣？ 我以前咧未聽你個故事，即係未聽你個節目之前咧，我就淨係習慣入到去先至講嘅啫。咁但係聽咗你個節目之後，我都會習慣敲埋三下門先至拱到門入去咯。咁但係我有個習慣咧，就一入去咧就係 check toilet 啦，拉喺個浴簾啦 ，check 衣櫃啦，check 床下底啦，呢三樣我就必 check 嘅咯。 呢個 check 有冇人匿喺度？ 我不是，如果有人匿喺度我都冇惊。系啊，即系放自己心安理得咯。 咪啱嘅，我最赞成你最后尾呢句嘢，心安理得系好紧要咯。即系如果你觉得做咗舒服嘅，令到你成个旅程或者工作上面系舒畅嘅，咁咪做呢件事咯。 你得几个钟瞓都瞓得安心啲啊。 同埋咧，你之前咧咪话有啲菲律宾人有个故事，咁讲咗好多集嘅，就系话喺个 carpet 个地方有啲会飞嘅物体嘅。其实我哋公司咧好多咧菲律宾嘅同事嘅，我都问过佢哋嘅。 有冇啊？ 大部分咧都係話聽過，但係咧佢俾佢哋講出嚟俾我嘅感覺咧，就係即係類似我哋中國人睇嗰啲僵尸片咁，即係得個聽字見就冇人見過咁咯。其實我覺得得個聽字咯。 哇！但係當其時好似成條路差唔多，係啦，差唔多成個菲律賓基本上有好多人應該見過呢一個。 我諗係咯，聽你哋個個都聽過嗰只咯， 係嘛？ 係啊。 我之前就做旅行社嘅，咁要经常去出 trip 啦，咁即系譬如我哋入到酒店，其实我哋都有啲即系有啲秘技咯，自己 都 可以。譬如话入房门啦，咁譬如话入房门，我哋首先会敲门先啦。咁敲完门我话我哋阻你一晚噶，咁 有个怪啦， 系啦之类啦，咁就咁入到房门即系入到去，咁当然要我哋即系第一时间我哋会自己 check 好多嘢啦，咁因为可能我哋自己做领队嘅缘故啦，咁我哋多数我哋自己 sort 房咧就我哋会 sort 翻啲即系一来工作方面咧，我哋 sort 翻啲近翻门口嗰啲嘅，即系 lift 口嗰啲。 哦，系方便出动啊咁样。 系啦，即系我哋方便我哋做嘢嘅。咁我哋自己咧就好少会 sort 到譬如美房咁样，因为美房其实真系系都几犀利下噶。 点解咁讲？ 因为我都试过出过一次团，有个团友系住美房，咁系即系都遇过啲 中招啊， 中个招咯。咁自己我自己曾经都试过住过一次，但系就。可能我自己身边都带好多嘢咯。 系， 我哋带好多嘅佛像嗰啲人。 我就冇带佛像嘅，我哋我就玩水晶嘅，咁就去买啲黑曜石啊咁样，咁就 辟邪啊， 辟一辟咯。咁就譬如入到房，譬如上床，咁就我哋就会拖鞋喺度咧，我哋就会打十字咯， 打个 钉 字 咁样，即系好似个 T 字咁打。 原因 咧？原因就如果你咁。即平排咁打咧，就會容易上嚟咯。 但有人話係調轉方向噶嘛擺？ 調轉方向都得。咁其實即如果你即如果真係你打亂嘅話咧，好容易上到嚟咯。咁呢啲都係我哋有啲同事教翻我哋。 總之唔好齊整啦嚇。 總之唔好齊整咁啊，就擺個釘住或者調翻轉咁樣，咁就就唔會容易上到嚟咁樣。咁就不過咧，就佢頭先阿黎小姐就話唔好喐隔離啲嘢啦，咁我就可能我自己就唔想俾佢見到，譬如話可能個可能入面有啲嘢係我試咗牙膏，咁我就寧願係整亂曬先嘅。 哦， 反而你係會整亂曬。 其實你呢種會唔會安自己心，即係亂咗咯環境。 係啦，環境亂咗啦，咁就唔會。 即就算再亂啲都唔係好見到啦。 係啦，即係或者係試咗牙膏都唔會好割眼 啊。但如果佢同你執齊咧，咁點？ 如果執齊就即係冇辦法㗎啦。如果執齊就冇。 但係你話試過一次帶團啊，有朋友喺美房會發生過咩事啊？ 佢個女團友就佢就同我講翻咯，因為佢就話三點零鐘就開始。有事，就落咗楼下大堂 lobby， 就唔敢惊动我，就六点零钟先叫我，咁叫我落嚟楼下，咁我六点钟落到去就话话即系俾嗰啲嘢砸住咯，咁佢就我就咁啱就拖咗张，因为佢两个人一齐去嘅，咁就我俾咗间即系翻双人床俾佢，咁咁佢开始入到去都冇乜嘢，咁后期分到咁上下就觉得，因为佢哋初时分开瞓嘅，咁后屘跟住就觉得俾嘢砸住啦，就唞唔到气啦，咁佢觉得好辛苦，咁佢係擘大隻眼嘅，佢喐都喐唔到嘅。嗰個團友同我講翻就，後屘跟住佢好驚咯。咁後屘咁就佢後屘念心經。初時都冇乜效，但係點樣念下咧就鬆一啲。咁就後屘跟住就叫醒佢男朋友，咁跟住就咦啦啦吸咗落去。 走啦即刻。 就即刻走。咁就臨走嗰時候咧。就因為佢嗰個美房嗰度咧，好得意嘅，就臨拉紙尾咧，就唔係牆嚟嘅，係一個有少少玻璃咁樣嘅。咁佢就話臨走就望一望間房咧，就見到有啲黑影，就我話 即係懷疑係嗰樣嘢啦。其實 因為我住佢隔離房嘅，我住喺隔離，咁即係對住咁滯啦。咁就好唔好彩，因為嗰次就喺泰國嚟嘅，咁就即所有團友就喺樓下，咁我同係得我同佢喺樓上。咁但係影 case， 因為嗰間酒店都聽翻嗰啲嗰啲街講咧，就係死過好多人嘅。 喺邊度？近邊度先？ 喺巴提亞邊嘅。 哦，巴提亞。 係啊，巴提亞邊嘅。咁嗰間都幾都五星級酒店嚟嘅。係 啊。 係啊。 但係 泰國就都幾多咯。尤其是曼谷市有一間又係五星嘅，就都我哋自己我哋都唔敢。 吓系咩？你点唔敢啊？ 犀利，近到点样噶？ 因为佢有好耐之前试过话因为火烛咁，因为曼谷就好塞车嘅，咁就 聽唔到過去，咁即係啲救護車救唔到佢，救唔到火就燒死好多人。 哎呀！ 咁如果你炒翻新聞係會， 呢度係市中 心咯， 係咪市中心？係 咯， 嗰幾間 點樣㗎？ 係咪嗰幾間就係？即係都係嗰幾間比較著名嗰啲咯，咁我亦都知道，咁有啲同事都遇過，咁或者我屋企人，我即係我屋企人都係做靚仔，咁佢都遇過，曾經講過，咁我哋即係好唔好彩，即係轉啱間，我哋就即係聯絡翻當地嘅，睇下有冇揀到其他同事咁樣就，我哋佢都會喺第二度訓練我哋。 喂，係啦，其實嗱，譬如話你大田出到去咁樣啊，有知道咧，即係會唔會當地嗰啲酒店嘅朋友會話俾你聽，喂？其實幾樓嘅尾房啊，或者咩房啊，會有啲唔妥喎，最好唔好啦，定點啊？即係會唔會講啲經歷俾你聽？ 我哋會首先會問翻阿解先，因為我自己做領隊，我會問翻阿解呢間酒店嘅問題。咁佢住翻住上 去，係咯。咁嗱，照計如果咁講，頭先嗰間酒店你都唔會住上㗎，係咪先？點解又會安排咗去住咧？ 嗰次其實就係、是因為農曆新年，咁就 枯曬咁啊， 就係滿曬啦，咁就即係佢公司特別都即係都係好彩啦，即係 upgrade 咗係五星咯，咁就就冇得轉噶啦，即係都係成個嗰間酒店都係負債啦。 哇！你咁講搞到好想知，但奈何又唔能夠咁樣講法咗我哋。 因為咪遲啲去旅行嗰陣時要知嘅喎、你留低個電話俾我好啲，我覺得我都就嚟過諗住過去 Bangkok 嘅喎。 咁即係我覺得我可能我係自己我亦都係玩開水晶或者係其他性啦，咁即係都會帶翻啲嘢保住翻自己咯。 同埋個心要靜咯，最緊要都。 心要靜咯，咁我自己咧就夜晚唔想聽到嘢咧，我就聽 CD 嘅，即係聽即係失眠睇嘅，咁就會係啦，就會好啲咁啫咯。咁但係都有次試過喺上海都直頭係塞住耳仔聽緊歌嘅，咁瞓到咁上下，明顯係。兩邊聲係有好多人喺度傾偈嘅， 但肯定唔係隻 CD 發出嚟嘅， 就一定因為歌嚟噶嘛，唔同講嘢， 唔係翻版 CD 係嘛？ 就唔係翻版 CD 嚟嘅，我嗰陣聽 MD 咁，即係係明顯係有人聽到講嘢，咁啊唔理佢咯，眯埋隻眼繼續瞓咯，咁就當然嗰日就啱啱好彩就。隔離就有啲團友一齊咁，就拍埋訪訓。 哇！但係講起都冇管動 啊。其實故事有好多咯，因為自己做開呢一行，有好多同事講好多經驗。 哇！但係真係有咁多 嘅。真係好多㗎，其實我啲同事講咗好多親身經歷啦，我自己都我就未見過，咁但係就飆過咯，即係因為可能我自己帶咗水晶，咁就即係睇唔到咯，但係就感覺到咦唔妥，咁或者係譬如話入到間房已見到嗰、那個有塊鏡喺對住個床，咁其實有啲人會覺得話望住可能自己的樣啫，但係明顯係特別多啲， 多啲乜嘢？ 即係會多啲靈體會用。 喂，但係間房都係咁樣設計嘅喎，基本上好多，即係我未試過唔係咧，總之就 唔係對住喎，係側邊喎。 側邊。 側邊啊，即係淨係好似張牀側邊就係一個櫃，咁、那個櫃咧係一塊鏡咁樣。咁唔係話面對， 但如果你講嗰啲酒店咧，多數譬如話喺泰國啊、東南亞嗰啲地方都有嘅，多。 東南亞咯，會比較多啲。 係咯，即係你話歐洲嗰方面就冇乜嘅，應該反而。 嗰邊咧就可能我少去，咁就所以就唔係咁清楚。咁其實日本嗰邊都有嘅，其實。咁我自己就比較如果比較勁啲，即係比較多啲就係馬來西亞咯。咁因為馬來西亞梗係南洋嗰邊咧就會比較多啲咯。 啲巫術啊，或者降頭啊都 係。係啦，咁就有啲街，即係間唔中即係同佢傾開偈，咁佢都會講翻，哇！我自己街去到馬來西亞某一間酒店有賭場嘅，咁嗰啲都唔敢住啊，啲名人即係都佢講到，咁我哋都多數都學，即係知道嗰間係有嘅話咧，我哋就會多數都會 避忌啲。 喂，咁但係係咪仲係閂住？即係譬如話。窗口是真的閂埋佢好啲啊，或者咁樣。 唔關住窗口閂唔閂成喎，其實。 因為聽講有啲巫術又話飛頭降啊，又之類咁，會唔會閂埋窗口會有用啲咧？咁樣。 如果馬來西亞就會嗰邊會你唔好亂咁掂嘢，或者唔好亂咁講嘢咯，就好容易又中降。因為我有啲朋友佢就學巫術嗰啲嘅，即係咁佢就我講翻就係話好多人咧就去練習嗰啲降， 係 咁啊就好容易就。飛咗啲降出去， 即可能學師未成亂咁飛嘅啫。 係啦，咁咧就你如果你唔好彩或者等等性咧，就會容易即係你中咗佢啲嘢啦。其實就佢唔係特登想你中嘅，不過就練緊或者係某啲巫師可能去做嘢就可能有啲 唔小心啦，係啦。 我是想回应呢沙田大涌橋道某间酒店的。 是。 佢是 H 型的。 嗯。 咁呢就我听见有前一排呢就係讲呢就係嗰间酒店呢就有人打电话上即係住嗰间酒店啲房客就打电话上嚟。 是。 就话嗰啲玻璃嗰度。 有字囉。 有字。 是 我想知道佢係喺房里面有字啊一向个厅啊即係个 厕所里面啊。 厕所。 是啊。 厕所。 下嗰塊洗面镜嗰度。 洗面镜嗰度。就嗰陣时候即係我呢就係喺呢间酒店搵住做 attendant 嘅。做夜间嘅。咁呢我係好清楚呢件事嘅发生嘅。 係点 㗎係嗰间房呢係嗰陣时候有个我哋嘅公司即係嗰间我依家嗰間公司即係叫做大涌橋道嗰間酒店嘅公司咧，有個 sales 咧，係大約七八年嗰陣時股災嗰陣時咧，就有人話佢就炒窿股嘅，咁咧就即係為咗呢件事，佢係日本人嚟噶，即係日本 籍嘅， 係啦，嚟香港有一輪話佢就係炒窿股，咁其實真相咧佢係失戀， 哦，自殺啦， 係啦，就喺間房裏面有一日夜晚咧。就攞把教剪，就啊响条颈嗰个大动脉位咧，系插咗两下，跟住咧上间床咧都系血，咁夜晚黑咧佢又即系，因为咧佢嗰阵时揿咗 DND 噶，我做开房咧我就见到 DND 咧我就冇去开到， 系啦唔骚扰啦， 咁啦就第二日朝早翻嚟做早更啦，佢连续三日都冇，仲系 DND， 哦奇怪啦，跟住 我哋又揾个经理上去睇啦。咁打開門發覺呢上張床都係血，打到上張床都係血，就噴到呢上間房都係血，咁呢後尾呢就知道佢死咗之後呢就搵即係報咗警啦，咁跟住呢就乜都整破曬啦，即係我哋呢就但係就冇打就齋，冇拜過佢，咁呢跟住隔落嚟呢就入咗到夜晚黑呢有隔到一個禮拜到啦，就入咗一對情侶。 但個房 係做夜間嘅。 咁快可以清理咩？係 啊，一個禮拜到佢開返間房啊。 但係冇打齋㗎喎。 冇打齋任何法事都冇。 咁開返之後點啊？ 咁呢就照搵返即係照入返客。咁呢怪事就係嗰日發生喎。咁呢我就去嗰度又即係執房啦，但係佢都係 BND double lock 唔俾我哋執。咁呢佢就即係嗰個為咗唔騷擾客人呢，咁我哋又即係唔做啦。咁呢就到夜晚黑嗰陣時佢係九點 check in 嘅。到夜晚到到大約兩三點到啦，佢突然走咗落去大堂話叫 check out， 好急咁樣走落去 check out。 點解呢？ 佢嗰陣時呢我聽我哋嗰啲伙計講呢，佢係夜晚黑發現有人即係有啲煙啊，喺間房嗰度啊，白煙嚟噶，係先頭坐咗喺張凳嗰度，跟住咧就慢慢升起喺張床頂嗰度壓落嚟啲煙， 跟住佢感覺到乜嘢啊？ 感覺到嗰段即係感覺到即係佢直頭咧係感覺到有啲嘢喺間房裏面飄落嚟啊，個天花板飄落嚟啊，嗰兩女情侶咪驚咯，驚嗰時咪即刻乜嘢即係。即刻冲落去楼下叫 check out 咯，咁啊跟住我哋就做咗 check out， 即系 check out 咗，咁架客 check out 咗，跟住咧做过多大约两三日到啊，即系即刻咧就封咗间房佢唔卖住，做过咗三日到咧就揾一班嘅南无佬嚟啦， 超 打斋 打斋超度，嗰阵时咧我都有份去入去间房摆嘅，嗰阵时我见到间房啲床单啊全部染晒血噶，系嗰间房。跟住一過落嚟打完齋之後呢，佢等咗上大約十日到啦，都唔敢放間房。 梗係啦。 咁呢我就有個同事呢係第二個部門 㗎。 佢呢就係做房口收多lock嘅呢，我哋要收多lock㗎嘛。咁呢就要由頂樓嗰度逐層咁騰落嚟㗎嘛。 咩意思呀呢個係？ 係我哋要收多lock，即係有啲客早走呢，我哋要攞個即係準備啲早餐，有啲係預咗時間嘅掛出去門口嘅，好多人住酒店都知啊。如果你掛咗多lock出門口咧，就有人會準時朝早送早餐翻嚟俾你嘅， 即係個 service 咁樣咯。 係一個 service 嘅，咁咧佢就要夜晚黑大約兩點後到啦，就要逐層樓咁巡嘅。咁咧佢又 巡佢又行樓梯落㗎。係。佢由13、14楼到嗰座 building 呢就有14楼嘅。係。係 H 型嘅。 係。 佢又要行埋四個角咁一路咁巡落嚟㗎。 嗯。 氹氹圈咁巡落嚟㗎。 嗯。 佢又巡到由8楼行落嚟嗰條樓梯。因為嗰時啲防煙門呢做依家啲防煙門佢嗰度個設計呢防煙門呢係中間有塊玻璃嘅， 系 就可以望到條冷巷嘅。 嗯， 佢又啱啱喺度巡定嗰個角落嗰個位， 嗯， 啱啱就望出去，就推開條門噶啦。 嗯， 但系咧佢又見到有個影喺條門嗰度，直頭係穿過條門飄出去。 哇！ 佢嗰下咧，我個同事咧見到咁樣樣咧，就唔敢行，即刻走咗落去。 嗯嗯， 同我掃把講，咁咧掃把話佢眼花。 啊！ 嗰阵时咧，嗰间房仲系煲紧噶，系仲未放翻出嚟噶。咁啊，即系所以话咧，即系嗰啲怪事咧，一路咁落嚟咧，都系围绕住6、7楼噶。即系从未间断过噶。系啦。 喂，咁嗱，咁其实嗰个地方咧都系证实咗啦， 有问题噶啦， 系啦，因为咁样一啲意外法啦吓。 哇，就算如果你咁讲咧，超度埋都系冇乜作用。 冇乜作用啊！佢因为佢系日本人嚟噶。 喂，其实可唔可以讲翻，即系大概系几多楼啊？ 是7楼。 7楼。 上次讲都是7楼的。 是一我那时候我是做这层楼的 attendant 是夜间的嘛。咁我可以肯定是7楼。 不过咁喎，上次有朋友打嚟回应返呢，即係佢话点解个镜出现咗啲无谓嘅字呀咁样呢，其实有啲原因就係佢哋恶作剧嚟 嘅。是恶作剧嚟嘅。嗰啲人呢就即係有啲同事喺度贪玩。 是啦。 就攞啲番架捉到块镜，呢件嘢係真嘅，就捉到厕所嗰度。 嗯。 但係呢七樓呢件事咧係千真萬確，佢係如果有人回應咧， 嗯， 我相信都同我講啊，即係可以證實到呢件嘢噶啦。 嗯，即係話你所知嘅喺高裏邊工作的朋友啦，即係你啦，咁啊知道呢件事係咁樣啦。咁但係亦都真係有歧視嘅，就係話有啲朋友真係喺度工作嘅整蠱惡作劇搞人嘅。 係啦， 嗯，即係兩方面咧咁講法啦。 但係嗰間房咧就一定係死過人噶。 嗯， 哇，咁都幾驚喎！ 哇，你好肯定講添喎呢句。 係，根本我嗰陣我做樓主噶嘛，我都有份帶噶。 喂，咁而家個房係咪仲開㗎？都有。 依家 有冇開㗎？依 個 management 應該係仲有開㗎。 喂，係咪特別平啊？真係。 佢唔講價錢㗎，我唔講價錢㗎。 哦， 唔講價錢。 咩叫唔講價錢啊？每間房都 要計㗎。 佢照翻正常房賣，但係咧佢唔會講個價錢係賣平啊賣貴㗎。 哦，就等你唔知 係 咪？ 係啦，等你唔知，等人放心啲去住嗰間。 咁啱嘅，正常。 但係有冇人即係有冇客人曾經再為呢件事咁樣嚴重投訴過，即係見到好多字啊！ 依家我唔清楚，我仲冇喺嗰度做。 係 係啦。 OK， 嗱，咁如果有啲朋友而家都繼續喺呢間酒店做嘅，都可以回應一下一陣間啊。 係啊，我仲想講一件事咧，就係我小學嗰陣時咧，做大約4、5年級嗰陣時咧，做我做喺長沙灣咧東京街某一公立小學嗰度讀嘅。 嗯。 咁咧嗰陣時咧，就有個同學咧。就帶了餅帶回來， 什麼 是一餅帶來的，他呢就走入廁所裡面，關上那時候廁所門關上了，他就怕那些同學，即那時候我們上班同學仔在那裡說夜晚黑錄了一些怪東西，他就走入廁所播放出來，就是前一晚呢，即他帶餅帶回來的時候錄了呢，一晚呢就錄到咧上個長沙灣東京街咧，嗰啲差人啊，同埋啲狗咧，就猛咁喺度吠，啲差人就周圍揾，就揾咩啊？佢唔係揾咩啊？佢係揾到聽到一把聲啊！嗰陣上屋村都聽到啊！ 咩聲啊？ 係有個男人喺度喊， 成個屋村， 喂，成屋村連警察嘅話好大街， 連警察連乜嘢，上個村都轟動。 咁報紙有冇講啊？ 嚇！ 報紙有冇講？ 報紙冇講，但係上個村咧，佢錄咗翻嚟上個村咧。都知道的呢件事。 是啊， 唔係咁 樣。長沙灣嗰度東京街嗰度警察宿舍嗰度啲人都會。 有冇原因先？ 係啦。 點解會出現異化聲音？ 話好似有個人死咗㗎，死不瞑目㗎。 就懷疑喺呢個村裏面發現。 係啦，好淒涼咁喊囉。 但係好大聲㗎。 好大聲㗎，所以啲差人啊嗰時錄到啲差人啊同埋啲狗吠聲呢係好犀利㗎。 喂，有冇跟住有咩發現呢？有冇即係調查過？有冇咁樣？ 調查過都調查唔到乜嘢。但係嗰個同學呢，即係嗰陣時嗰個同學咧，就攞咗個餅帶入翻廁所嗰度聽咧，驚啲先生鬧啊嘛。咁啊，上班同學仔走入廁所嗰度咧，咁啊聽咧，聽到我都毛骨悚然走咗出嚟啦。 係聽到把男人聲喊。 係直頭係男人聲喊得好可憐㗎，喺上條村都聽到啊。 哇！但係呢個姓傳有冇喺成條村度擾攘咗好耐啊？ 都有㗎，通常2、3個禮拜都有擾攘㗎。跟住嗰個同學咧， 就跟住话佢自己饼带唔见咗。其实咧，可能佢听到之后咧，可能第啲同学仔咧叫佢抌咗饼带。 哦，即惊个底啦， 即系惊个，即太震惊啦。 嗯， 虽然系有一个人喺夜晚黑上三点几啊。 啊，几耐到啊？其实嘅 有冇十零年前啊？ 系 七几年噶？ 七几噶啦都。 吓，咁啊听。即是上條村聽到的那個男人喊喊的喊聲。 有沒有些朋友現在或者都會可以這一方面的經驗 那個年份曾經聽到過或者好像等於你所說的同學啊或者近時的同學曾經記得有這些聲音 因為你說整條村那麼多人啊。 還有尤其是你說警察那方面就跟整隊人去找那即非同即少可的這樣 東西。那可能他們會覺得可能真的有個人不知道有什麼原因要叫救命或者這樣。那 可 能叫啦 住了一條村的朋友可能或者如果有經過過的話不妨都可以打電話來告訴我們。 我想回应翻咧，就系话喺芭提雅度，早两日定琴日啦，有个同有一位朋友话去即重振嘅，咁我有个朋友咧，佢就去旅行，咁嗰日就啱第二日到芭提雅，咁我就瞓到半夜嘅时候，因为佢两个人一间房噶，咁就突然间觉得张床震得好紧要，好似地震咁样震，咁我就同另一个朋友讲，喂，你瞓唔瞓嗰张床有啲问题啊？咁佢话，嘿，我知啊，好眼瞓就唔好理啦，咁啊继续瞓觉，但系当我发嗰张床越嚟越紧要嘅时候咧，咁佢都系继续瞓，但系跟住佢冇今日听到人唱情歌。 喺边度传出嚟啊？ 喺个露台。露台那边传出来的咁、我就听到唱情歌咁佢起身睇啦。 係啦见面都有人啦。 唔见咁但当我睇完之后返返入嚟嘅时间呢佢又听到有人唱情歌。但佢好清楚佢个露台嗰位呢下面呢是根本就是lobby 嚟的是冇可能會半夜三更人喺度唱情歌 但會不會隔離屋咁傳到過嚟 其實唔會你正常人都唔會有個泰國人喺入面唱情歌半夜三更唱啲即係唱啲情歌係佢啲唱啲泰文嗰啲歌囉咁佢就知道係嗰啲嘢囉但係佢唔驚因為佢已經係即係佢有陰陽眼佢成日見到佢就唔理囉繼續瞓返囉同埋我個朋友係做導遊嘅佢話其實泰國芭提雅嗰邊嗰一塊呢都係會好多呢啲嘢嘅 有冇原因呀佢冇講點解 佢冇講原因但係佢自己做導遊呢就教我去如果你逢我去呢啲地方呢即係譬如你去到之前小姐心裏面話啊我哋要打過你一晚嘅即係同佢講聲會好啲囉同埋佢如果你見到人哋啲酒店入面有本聖經打開咗呢咁你就自己最好就小心啲囉 或者換房啦 佢通常如果俾得你嘅話佢如果畢竟都係即係唔係一定俾你嘅畢竟無奈先俾到你嘅囉但係就叫你盡量就即係自己小心啲囉 但係如果嗰啲咁你譬如你啲朋友做導遊㗎嘛你 係 佢哋點樣做法啦 佢哋通常都係 報嚟嘅啫 都係即係自己心裏面佢講囉嗱我係做嘢嘅啫我喺度瞓一兩晚嘅咋咁就打交晒你哋啦 即係講聲 係啦佢講聲俾你即係等於你入廟要拜神叫人咁樣囉佢咁起碼你會安心啲同埋會住得會好啲囉 但係佢點解話嗰個地方呢即係如果係咁多嘅 因為佢嗰邊係比較多人練嗰啲鋼頭嗰類嘅嘢即係佢哋本身啲同事間講返問題因為多人練鋼頭嗰啲嘢呢其實有啲即係嗰時佢話嗰啲但係有好啲即係話有啲飛鋼冇 係啦係啦 端端會飛到啲心會中鋼嗰啲其實有好多人係中咗啲即係有啲冤氣囉會係覺得係 但佢冇話而家係少咗啲定點樣 其實而家就少咗但係本身佢一路積落嚟就變咗好多囉所以佢同我講話如果你哋去旅行都係自己小心啲或者抬翻啲玉器或者有宗教信仰抬翻啲即係嗰類嘅生物會好啲囉 咁其實你啲朋友咪會知道即係譬如話邊一間酒店裏面嘅幾多樓幾號房咪會有啲問題出現咗咁佢哋盡量都唔會安排嗰度住㗎啦其實 佢哋會囉即係佢迫於無奈因為有陣時你逢係長假期大假期呢啲房敷曬㗎嘛咁你冇可能話呢間唔租嗰間唔租同埋唔係佢去落實要做呢樣嘢㗎嘛佢公司經理去落實做呢樣嘢。 佢哋分嘅。 佢做嘢點解佢唔係玩咋嘛。 係呀佢冇得話佢選擇住。 佢冇權嘅選擇。 但如果你啲朋友呢咁啱佢帶團嘅時間佢啲團友真係遇到一啲問題啦咁佢多數會點做嘅其實。 佢多數佢通常都唔即係如果你唔係遇到咁大問題呢佢都唔會講俾你知㗎因為佢想即係唔想影響咗佢啲團友去玩嘅心情呢通常都係會即係都係同我哋一樣咁講啦如果你見到有聖經打咗你哋就唔好理佢啦即係返返嚟堂咁你當冇事發生即係教佢都係日教入房之前即係講講咁佢會好啲囉咁啲團友就會安心啲囉 即係啲可以話避忌啦少少 係啦係啦即係佢叫做 安心啲啦 啲係做佢哋本身嗰行嗰個啲避忌嗰類嘢囉 都要有少少咁樣啦可待住嘅秘密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好啦希望有啲朋友即係即將去泰國最後就留意下呢一方面如果你信嘅話啦 嗰個係我嚟嘅咁樣 好啦 OK 唔該曬你 拜拜